关于中音的问答。问：凡人死了以后，那家属在七七四十九天内还要吃素、念佛、做种种功德给亡故的人，是什么意思？答：亡故的人，如果是的确已生西方，那家属在四十九日内吃素、念佛、做功德给亡人，一方面能增高他莲花的品位，二方面家属每个人得福无量。设使没有往生西方，那么虽然死了，尚未决定投生何处，入于中阴时期，此时家属为他念佛，做种种功德，开发他的净土善根，使他在中阴期中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。只要家属和他具足净土三资粮，定可以蒙佛接引往生西方。问：中阴是什么意义？答：一个人死了，他的神识脱出身体以后，尚未投生以前，比如人从这个房间走出，还没有进入那个房间，尚是在中间，这就是中阴的意义。念佛的人死了，当下往生西方，或善人一直升天，恶人直堕无间地狱。这几种人是不经过中阴的。普通的人既非极恶，又非极善，都要经过中阴的时期。中阴受生，急则一弹指顷，即向善恶六道中去，迟则或七七日，并过七七日不等。问： 凡人既然死了以后，为什么不能就去投生，又再入中阴，经过49日才去投生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答：因为亡故的人，多是以来所造的善恶等业未定的缘故。那无明业事的妄心，一念善心，一念恶心，生而灭，灭而生，善恶的业往往不定。若是善业定，那心善极，就由善心中发现天、人、修罗的善境界。那个世心就随着这天、人、修罗的善境去投生。因为善心也有上品善、中品善、下品善的缘故，那所感的才有天、人、修罗三种善道的不同。若是恶业定，那心恶极，就由恶心中发现畜生、恶鬼、地狱的恶道境界。那个世心就随着畜生、恶鬼、地狱的恶境去投生。因为恶心也有上品恶、中品恶、下品恶的缘故，那所感的才有畜生、恶鬼、地狱三种恶道的不同。要晓得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关系，所以家属在这49日内必须要吃素、念佛，替亡人做功德，使亡人靠着这些吃素、念佛功德的力量消除罪恶，增长福善，往生西方，或超生天道，或人道里去。 设若家属不发心吃素念佛做功德，反转过来乱作杀生邪淫种种的恶业，又乱食酒肉余荤，那么亡人宿业本是善的，也可能失了转作恶业了。如宿业若本是恶的，那就恶业上更加恶业了。要晓得恶业上加恶业，就是上品恶业了，那是必定堕落地狱，永受大痛苦的。问：若是贫穷困难的人家，在这七七四十九日内吃素念佛，又做功德，那他的生活怎样能够维持得去呢？答：做功德就是念佛功德最大，如家中生活困难，那就不要请僧尼们，就自己全家眷属吃素念佛，功德最大。每日念佛的时间规定早晨念佛毕，即向亡人的灵位前回向了以后再吃早饭，中午在未吃饭前念佛，或吃饭后念佛，全看自己的工作是否会受到妨碍而定。晚上吃了晚饭以后才念佛，念毕在灵前回向，每日规定三次念佛，三次回向，其余的时间在做工作，心口里头也默念佛号，这样念佛度亡的方法，不但经济又节省，方法又简便，不会妨碍生活，功德又大， 家庭又可以得到清吉平安，眷属人人得福。亡故的人也得大大的利益，这是生存和亡故两方面皆得利益的最好方法。